这个 who 滑动要发的又圆又饱满 ，OK， 不要 h d h。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 的这个音要撅嘴发，不要发七。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哎，这是谁的呀？哦天啊，怎么自动播放了？ 嗯，这也是一个七的问题 ，cheating 我们要要撅嘴发。 好，范范。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ing, cheat. Okay. The Rose Dream. I know when the baby come in. Noon, 这个 noon 就全部的音都进鼻腔了，你没有音从口腔嘴巴出来。Know when 要动要张嘴发。 尚木林。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That's pretty good. 没有什么问题。 十一。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andler 没有张嘴，这个音从鼻腔出来了。Chandler. QQ. Who'd you see him with? Pretty good. 没什么问题。 Why? I know when it's the baby coming. OK, 你现在就是声音要从肚子送出来，你现在后部分都变成哑音了，就是开始又这样了，这样我们无法判断发音准不准确，所以以后要用肚子送气出来。OK， 成了小哑铃了哈。 嗯， 鲁飞扬。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ing 要注意是 cheat. OK。 睡莲。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I know 不对，不是 u know。这是个双元音。 晨晨。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Perfect. 杨帆远航。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Who 这个没有滑动，要开头嘴唇放松，呵再撅嘴。Who? 好的，看来前部分同学们做的还是不错啊。我们还有后一部分同学们纠音，那我们一会儿在节目花絮里再进行啊。 Yay. 好了，感谢恒恒老师精彩的课堂讲解，我们下周 Thanksgiving 再见。 OK， 拜拜。 Bye。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the Olympics? 为什么双双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China.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